听说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那一定是自我安慰的借口。如果你最爱的人说要走，看你怎么能找到放手的理由。爱情是冲动过后的借口，想体会整个过程就得难受。如果我从来都没曾拥有，怎么会甘心放开你的手？怎么忍心放开手，让你走，泪止不住的流。你走后，我除了回忆什么都没有。那些海誓山盟，你统统抛脑后。怎么如此狠心不回头？是冲动过后的借口，想体会整个过程就得难受。如果我从来都没曾拥有，怎么会甘心放开你的手？怎么忍心放开手，让你走，泪止不住的流。你走后，我除了回忆什么都没有。那些海誓山盟，你统统抛脑后。怎么如此狠心不回头？回忆什么都没有，那些海誓山盟，你统统抛脑后。怎么如此狠心不回头？你就走。